好，下半場 Hope Ball Song 嚟啦，咁啊亦都係驚一咧，同樣同時亦都嚟到咯噃，開下聲先啦。咁啊，我哋下半場講英超啦，咁啊嗰場大波冠軍前哨戰就 hold 住 ，hold 住先啦。 我哋先講啲其他數一數幾場英超先。 星期六先好嘛？ 冇所謂啦，你發版。咁啊， 因為開咗， 咁啊，講下睇下先。 最精彩應該有一場波係3-3。 係啊，呢個西布朗對熱刺係3-3，開頭都冇五分鐘，呢個熱刺又輸兩粒。係，唉，真係呢隊咁嘅熱刺真 係。我記得好似上半場好快就已經輸三球。 係啊，去到31分鐘半個鐘頭啫，就已經三粒。啊，中間仲有艾迪巴約，仲要咧炒咗個12碼。係。咁啊，嗰個12碼就其實都 接實㗎，對方係。 係啊，對方接實㗎。咁因為嗰個波咧就係、是、 應好似艾朗連。龍俾人侵犯，我唔好記得啦。總之就喺禁區頂咧就推跌咗嘅。 係啊，因為嗰個波就係想講話個西布朗後衞咧，其實就呢個連龍就基本上喺禁區頂，仲要背住龍門咁滯嘅， 冇威脅嘅。 其實就真係冇可能咁啊，好似如來神掌咁啊，一嘢咁啊推落去，咁呢啲波真係抵輸啦。咁啊，但係艾迪巴約又唔生性，不過唔緊要，下半場。啊！就即刻嚟個3-3就大逆轉，咁啊、又係西布朗，又係啊臨尾啊嗰、那個最後嗰個波就係臨尾輸嘅，又係啊90+4，亞歷神咧又係咧係追成3-3，又係點解咧？又係之前啊呢、這個西布朗呢、這個艾馬費天奴喺中前場嗰度咧就 hold 住咗個波就唔推喎，喺度停咗喺度喎，結果俾人搶埋，咁啊結果就最後咩搞到3-3。 個劇本就好似早幾場啊巴拉軒奴咧。就是因為進攻嗰陣交失波，我咧3-2 lead 緊，就到和翻3-3， 都好似 悲劇重演。 短期內都已經第二次啦。 係啊， 第佢個 即本來應該可以攞6分嘅，點知就嘔翻4分出嚟。 唉，所以你話死唔死啊？對呢隊咁嘅西布朗，唉，即所以呢隊波我真係覺得呢隊波應該。降班嗰三隊啊，其中有一隊啊， 分數上佢又未去到最危嘅， 係衰則係， 佢仲要有一場揸手咧。 咁但係以佢呢隊咁嘅波嘅表現，我真係覺得佢真係應該要降落去越早嘅噃，降落去一個英冠嘅噃。講真， 但係而家咁睇，即係其實我哋好多個禮拜之前未話，即係睇好新特蘭，睇好即係其實睇好新特蘭有機會追翻上嚟啦。 似乎唔係啦， 係啦，似乎去到而家就 因為新特蘭始終有個劣勢就係打少兩場波啦，咁但係呢幾場咧，其實話咗喺後面後追啦，但係佢表現都係唔好啦。咁包括我記得5-1輸俾熱刺啦，咁啱啱呢場波新特蘭又輸咗俾呢個愛華頓。 係啊，嗰場波我有睇嘅，咁啊呢場波就其實就新特蘭表現都 OK 嘅，都守得住。 第二一個曼迷送佢一程啦，曼聯 又係布朗咯， 前曼聯球員啦， 次次布朗成日擁高噶嘛，以前都係噶啦，以前財星嚟噶嘛。而家呢個財星繼續發揮佢財星嘅本色，繼續擁高咯， 送咗阿定華好一程， 送咗啊呢個新特蘭一程啦，真係呢個波總體其實愛華頓嗰場波迪盧菲奧就打得好好嘅，係啊， 即係嗰球擁高都係因為佢扭到落去，即係傳中就阿布朗就自己撞入去啦， 係咁啊，但係就新特蘭其實總體嗰場波 唔差 㗎，係嘅，真係以為我仲以為嚇，因為呢場波就真係擁愛華頓嘅我，啊咁啊仲諗住死啦呢次會唔會俾佢頂住0-0咧咁啊好彩啊多謝呢個布朗啊一聲多謝多謝 都係針對呢個阿仙奴啊睇佢都 係真係恭喜發財啊真係呢次嚇好咁啊另外啦 咁啊呢個星期六其實好得意嘅有5場波都係1-0 嘅係啊五場波1-0噶啊所以1-0戰術就好緊要嘅， 都係啲即係下半版嘅球隊喺度即係搶分。 其實見到好多場波都係要爭搶分嘅，對住啲上岸嘅球隊。 富咸對諾域治就富咸搶到分啦， 冇錯啊！呢場波好均裂啊，因為諾域治其實 好 多攻勢 嘅，佢其實30幾分鐘有3球波都必入嘅，咁有2球俾對方嘅門將史道迪爾救咗就好靚嘅，咁另一球波就係Stoguas 就中 未。 嗰球又係好靚， 其實史道迪爾嗰兩下撲救，好坦白講，咁就 射喺中間一啲， 有啲即係。 純粹憑佢自然反應啫。 咁就呢啲即係神來之筆都 很重要。咁啱啱佢又要射正佢附近，咁啊冇計啦。講真就 咁，但係你可以附得開個波出去，咁都有 咁啊反應夠快咋？ 另一隊要搶分嘅卡迪夫城又搶咗三分翻嚟啦。 係啦，冇錯。咁啊卡拉入波嚇。咁啊講埋先，富咸就呢個羅特列加嚇呢場波其實好多機會，咁啊亦都保持有一球。其實就好明顯講啦，洛域治嗰第一點咧，即係防守嘅第一點咧，就可能守得住，但係後尾羅特列加後上入攝咧，成日都冇人睇嘅。咁啊，所以羅特列加場波好多機會，亦都把握到一個，咁只能夠怪呢個洛域治防守個部分就有啲做得唔係幾理想，咁就同埋富咸搞下搞下又俾佢 尾 三咯喎， 係啊，因為其實呢個禮拜就尾二同尾三都搶到三分翻， 係啊， 咁啊洛域治就俾人拉落嚟啦，西布朗就搶到一分 啦， 係咯，咁啊咁啊係洛域治同新特蘭睇即係最尾嗰五六位就係佢呢兩隊就攞唔到分啦， 真係好危險啊，因為呢個洛域治因為臨尾啊嗰幾場啊全部對住啲前四咁滯嘅。除咗對曼聯， 有係啊，除咗對曼聯啦，其餘嗰幾隊都係強隊啦。 係 啊，所以就好危險啊！因為富咸卡迪夫是但啊，可能攞多一分或者兩分咧，都可能爬到佢頭噶。咁啊，所以形勢都幾惡劣。 同埋你睇到史雲，即係講埋星期日史雲斯啊，史雲斯對車仔，你見到佢又板又玩，其實佢又佢嗰個危險就唔係太大嘅。你見到，即係佢可能繼續落去，佢都係攞到六分，應該 OK。 我嘅印象就係佢之後嘅賽程又比較易打嘅，就唔算話真係好難應付。咁同埋史雲斯係後半版嗰對球隊入邊攻守比較平均嘅，你見佢得失球都係大約係負五啫嘛。係 啦， 嚇佢就唔係話冇入球能力嘅，咁同埋我見佢早幾場波其實米祖復出翻咧，就好有幫助打翻個雙箭頭。咁不過就對車仔嗰場就可惜啦，咁佢冇出到啦。 邦尼都其實唔差， 邦尼都唔差嘅。係啦，咁啊車仔嗰場就主要係因為太早打小過啦，咁就好難撳得入。 咁啊點解打小過咧？ 咁打小過咧，咁啊有古仔講嚇。 哦，有古仔哦。 咁啊就應該係我記得係浙江兩黃一紅嘅，係。 因為其實佢就十六分鐘就已經俾人趕出場㗎。 係啦。 咁就第一個犯規咧。就技術犯規嚟嘅， 都啱嘅， 都 係 合理 嘅， 合理嘅。咁 第二球仔禁區邊嗰邊咧就 右手邊靠右手邊邊線啦，咁就禁區隔側邊嘅， 咁啊踢低咗舒荷嚟， 舒荷， 應該好似兩個犯規都係舒荷嚟，好似係。 唔記得， 唔好記得。 第二球就肯定舒荷， 係啦。 跟住就 嗱，其實 foul 咗之後咧，個球證就冇乜表示， 冇乜表示嘅， 只係吹咗對方嘅一個罰球 咁咧就。跟住個鏡頭 咧就 plan 住阿摩連奴啦， 其實係 plan 住第四球證嘅，即係場邊就負責舉牌啊、保時啊、換人啊嗰個第四球證啦。咁就其實就見到就其實第一個埋去咧就蒙黑嘅，就史雲斯嗰邊就怒嘈嘅。咁跟住就摩連奴都埋去就話：喂，應該第二個應該要有第二張牌嘅。咁但係其實個我見到第四球證其實都。好似係解釋翻我冇權去同個球證去講啲咩嘅，咁但係究竟佢嗰個麥收唔收到俾個球證聽到就唔知啦。 係， 你哋真係搞錯曬。 最後嗰個球證就係佢即係延遲咗好後，跟住先至叫阿即係叫阿志高埋嚟就俾我。 唉，你哋真係搞錯曬。第一咧呢啲剪接嘅效果咧，咁啊所以先後次序。 喂，我哋睇緊 live 嘅喎， 咁有時嗰啲剪 接啦。嘅情況 先後次序咧， 即係換咗費格遜嘅時候咧，你就明得好緊要㗎啦。 唔係啲剪接嘅問題， 梗 係有啦，摩連奴包都有㗎呢啲。 唉，講埋先，講 勁啲咩？ 唉，講埋先。 咗啦嘛， 呢個知。 有換位㗎嘛？ 係呢個知第一剪接問題，啱啱降落鏡頭 pan 落去，球證做咩咧？嗰個鏡頭跟住嗰啲球場發生咩事唔知㗎嘛？第二，我哋做人有啲人咧就好心急嘅，有啲就喳喳臨隊個牌出嚟嘅。呢個球證係比較立落啲，中意咧就好淡定。 呢個 係 比較亂嚟啲，我覺得 係。啊，唔係亂嚟，係好淡定㗎嘛。 停一停， 停一停，諗一諗，諗清楚。我哋做人要諗清諗楚做嘢。 望一望， 係啦，望一望， 聽聽， 諗清楚，飲一啖茶，咁樣先至咧食個包，咁啊之後哦。哦，舉翻慢慢諗下，哦，黃朋友應該俾我係 收到指示啦， 係唔係收到指示？ 係過咗數啦，係嘛？ 亦都唔係收咗數啊，係佢個思維比較謹慎啊，有啲耐性，慢慢去做。 我會傾向係呢個球證啊，道德啦，咁係比較亂嚟啲嘅，因為其實之後仲有嘅， 哦，仲有 之後其實你見到 十二碼冇吹啦，車路士應該要有一個十二碼。 哦， 有一球係冇吹到，即係明顯，我梗係推低咗，應該係泰利係嘛？我唔記得係泰利定係一個邊線球員，總之藍色、藍色衫㗎啦。 哦，藍色俾人推跌正。 係啦。 哦，俾人推跌啊！ 推跌， 我冇事嘅。 嗰球其實係應該要俾十二碼正路，即係當然啦。英超嘅球證又係睇唔到啦。 唉，冇事嘅。不過講真，講翻轉頭嗰個波咧，其實一般球證做法咧，就應該口頭警告嘅，就唔會咁快吹黃牌嘅。 係一陣十六分鐘，你又趕人哋一個。係 啊，呢個就中肯啲講。不過。啊， 即係 多打人啊，人多打人少咧，對於車路士嚟講就唔一定好事嘅，因為人少啊密集，密集你知車路士對住密集波咧鬥得咁深咧又係死，咁所以咧未必係好事嚟嘅。 我唔覺得係即係人多人少嘅問題，其實係整體發揮出嚟嗰個即係隊形個緊密度咧，咁係小雲斯係即係優勝一籌啊！即係對於即係你唔好講車路士，其餘你譬如即係前列嘅英超球隊，小雲斯都係踢得好啲嘅呢場發揮出嚟、 哦。 即係你見到佢猜個波出嚟啦，即係去到完成個攻勢又好，咁佢你見到係有少少有上季嘅即係七八成功力嘅。 咁但 係 結果咧？ 結果就係輸波咯， 唔 係咁打少個啊嘛，大佬，你真係成場波，我真係唔覺車路士打都係一個人啊嘛。 咁、哦、我都頭先都講咯，打人多打人少唔一定好事㗎、嗯。 即唔係即但你其實你見到嗰個攻勢嘅威脅，阿波尼有幾球 其實客觀啲咁講啦，咁上半場其實車仔真係冇優勢，即係即使其實換咗人啦，咁佢到下半場摩尼奴都急啦，咁於是就真係換翻兩個正選入嚟，換翻伊度入嚟啦，同埋應該另一個係咪奧斯卡？ 咁就即係似樣翻好多隊波，因為你見到上。半場阿馬迪塔呢、這個 拉米斯、 薩拉啊，嗰啲其實即係薩拉係有幾球， 薩拉就 miss 咗幾球啦， 有兩球兩個， 有一球波就柱邊嘅，應該又入嘅， 係啦， 咁啊但係爭少少。 嗰幾球都係靚嘅組織嚟嘅，即係薩拉有一球就自己扭到入去，跟住就飛機啦。咁、其實以佢嘅射術係應該要中籠嘅，咁、但係你見到踢出嚟就唔係咁理想 咯。咁啊去到下半場，我記得就球入球應該就係馬迪咧交得好靚啦，加球半單刀俾阿丹巴巴，咁丹巴巴就都。 嗰、那個都係長傳嚟嘅，咁就係丹巴巴就對住阿威廉斯，咁佢就即係揈咗兩揈啦，即 係 其實都優勝啲啦，咁一射就其實 和冇學到嘅，咁但係都係立啦，都 係。即係我又唔覺得，即係佢即係有啲吹漲嘅地方就係你車仔其實。再之前係不乏一啲再做得靚啲嘅攻勢，但你就係要靠一啲個人嘅突破啊，或者一個人每個人嘅即係個人嘅質素去贏對手。 我諗始終呢場波因為夏薩特都係傷出啦，即係 都 不再陣啦，不再陣啦，不再陣啦。咁對於打入射或者打短波嚟講咧，就係耐咗輸少少嘅，因為其實韋利安呢種波唔係太打到呢一隻密集嘅，我覺得。 但你見到阿薩拉嗰啲都 OK 嘅， 薩拉就靠個人突破咯，係啊。咁結果就呢球波入咗啦，1-0啦。同埋之後，我記得馬迪都再加多一球波，又係有少類似嘅咁樣。 爭啲啊！ 但係就即係擺一個球員，我記得就入唔到。 咁啊，呢場波和姆嗰個波就係要負都頗大責任嘅。講真就因為個落地 出錯唔出 係好，唔係落地好 慢 啊，好 慢啲。 係 應該係夠到嘅呢個波，其實因為射得好正嘅。 但之前真係夠咗幾球啊！ 或者 即係你都冇得責。 所以輪換嚟講就。真係好難搞嘅，啊！真係一球球夠得靚，有一球蝦碌咧就鬧你蝦碌 咁雙方調翻轉佢獅子邊都好嘅，因為我見邦尼有幾球波都好有威脅㗎， 佢擋到啦， 係啊， 又或者有啲射門啊，都係阿大亞嗰啲單刀啊，啲射門啊都係佢救。 同埋八十幾分鐘，我覺得有一球波都爭啲收笠得死獅子㗎，咁諗起俾佢救到。 救到啊！ 其實睇翻啲統計數字啊，這個車路士攻門就好多嘅，咁啊，但係咧。off target 啊，即係唔中籠嘅接近13次，咁就係所以就真係即係車路士啲攻門就爭少少嚇，咁啊所以咧呢隊波唔係咁強嘅啫。 對弱隊即係對啲弱隊可能問啲，但係對強隊佢就即係當佢唔係明顯佔優嗰隊，可能 underdog 嗰啲 係啦，佢就即係佢要佢做主動嗰、那個咧，咁嘅場次就大家可能小心啲啦。 所以又係嗰句啦，車路士啲前鋒咧，咁就丹巴巴啊、伊杜奧啊、托尼斯咧，真係爭啲啦。 睇下咩領隊手上啦。 哦，咁啊唔係啊，三個都係問水啊。 哦，丹巴巴上年真係救唔少啊，你唔好話喎。即係你見到上季同今季嘅表現，你又知馬連講馬達，你冇講錯啊。 我咪睇下出年揾到邊個前鋒，就知有冇講錯啦。 可能下年就呢個咩啊？ 馬年之後係咩啊？ 馬年之後就係呢個羊年咯， 羊年講羊家， 係啦， 羊年講羊家，出年因為有傳話羊家俾人賣走啦嘛，準備啊，係啊， 咁啊， 因為準備揾多蒙特好多個球員啦， 羊年講羊家，猴年講猴克啦， 好，咁啊呢場波就咁樣啦，咁啊應該都數得差唔多啦， 差唔多啦， 咁啊要講翻場大戰就利物浦對曼城呢場冠軍前哨戰咯，咁啊今晚咧有。兩個利記擁趸， 一個曼城擁 趸，咁啊又唔係曼城噶，其實 又唔係曼城。你頭先講唔係曼城， 我唔中意利記啫。 我反利，我一個啊兩個利擁利，一個反利。 我哋個台好少有啲反利嘅啫，即係唔計傑斯呢啲啦，嘉賓又冇乜邊幾個。 傑斯係反利，佢因為捧曼，佢就其餘十九隊都係佢敵人啫。 阿慈生， 即係聽話嗰啲就係 阿慈生，你嗰啲立場點啊？我就食花生嘅， 我都係花生嘅啫， 油花生。 我不嬲都好花生，即係我不嬲都係挫強扶弱嘅分子啊。 我挫。我強 不嬲都即係車啊嘈啊嘈下慢又嘈下嗰啲咁。 咁而家利記係弱啊，定係慢係弱咧？我 利就復甦下啦，慢都係一半半啦，即係啲中間。 咁啊，你講失分，曼城而家都係同利物浦咧爭一分啫，你唔可以話即係利記而家係強過即係曼城嘅。 但係睇賽程就 曼城就有兩場揸手嘅，但係唔好忘記。 但係曼城個賽程就真係 比 較 難打少少啦，因為有一場係對愛華頓啦，我諗都唔係咁易食啦。 系咁就長波啦，咁就 講陣容先啦。 講陣容先啦嚇。 咁啊，利物浦就龍門馬路列啦，後防就格林莊臣啊、沙高帕呢個史基泰爾啦。咁就另一邊就費拿根啦。咁中場就謝拉特啦、古天奴加軒達神，就前面三個就史達靈、史努力治、蘇亞雷斯三個 S。 但留意係 Sterling 係打一個四三一二中間嗰個一係一個即係所謂叫攻擊中場 比較前啲啦，佢係做嗰個。我點講做最尖頭 嘅頂啦，咁 因為叫戴文嘅頂係啊， 嗰天路就通常打偏左少少嘅， 係啦， 佢啊，因為其實佢就通常又唔係打邊位嘅，你見佢出現嘅地方多數喺中間， 多數 兩個，所以兩個矮仔基本上都係成日喺中間， 即兩個大佬拉開咗兩邊派波嘅時候，史努力治就插入嗰位啦， 係啦，咁就曼城就龍門祖克特啦，後防就金賓利帕特。金賓尼帕迪米治利斯啦，咁左邊基力治，右邊就薩巴列特啦，咁中場就費蘭丁奴帕爺爺托尼啦，左邊拿斯利，右邊拿華斯，前面就大衛斯華加埋迪斯高咁樣嘅。 先講講就即上半場。 咁上半場就好早打開紀錄嘅呢個利物浦啊，即係一向嘅慣例。係啦。咁個波就阿蘇啊， 阿蘇就攞得好靚啦，其實喺。從高空揼個波落嚟，咁佢攞位攞得好靚。 今季係見佢幾次都係一啲同個即係身高比佢有優勢嘅後防球員去爭位嘅時候，佢都係攞得到個著數翻嚟嘅。 重心低唔知係咪？ 我諗大家有睇 舊手咧，又壓一壓。係 啦，舊底啊，恩沙基嗰啲料咧，就好似乎喺佢身上又睇到啲啦。 壓過多兩件，咁跟住咧就。 俾一個 多位啦，好多位咁咪俾個直線，咁啊 Sterling 就入咗去，咁啊入到去禁區咧，咁就呢個對住啊金賓尼同埋對住祖克特喎， 兩個就走埋一齊， 兩個就唔知點解兩個走埋同一條線嘅，咁啊結果俾阿 Sterling 左吸右吸咧，吸到個滑窄位咁啊射入去， 一飛咧就射咗個窄位啦， 咁啊大家講講先啦啲球波， 經驗點睇咧？我其實覺得呢球波就好戇居嘅，即係曼城嘅後防， 我覺得係 Sterling 好波， 喂佢都係。不過聽你個講法先。 其實呢球最主要原因咧就係嗰個祖克特咧係其實好受呢個金賓尼影響嘅。 係。 因為好明顯其實係金賓尼擋住佢視線。 係，冇錯。 其實呢球我又唔覺得太過怪嗰個龍門。如果要怪，我會怪佢嗰個企位係有啲問題嘅。因為其實我都係始終覺得而家利物浦踢嗰家波唔係而家英超一般球隊應付緊嗰家波，所以你話一來一回，其實你見今季利物浦咁好成績咧，我係傾向相信而家呢十九隊其實唔係太適應利物浦嘅踢法啫。 好大程度我諗英超好耐冇出現一隊純粹打呢一隻波，仲要入到咁多球，好貫徹始終就係踢呢一種招數嘅波，可能冇出現過啦，我覺得。 同埋以你。喺禁區裏面咧，其實呢球波真係要讚呢個後生仔。如果以喺個禁區裏面咧，喺嗰個咁高心理壓力嘅範圍裏面咧，即係你都知道，我都曾經講過啦。當你一壓入條禁區線咧，你越踩得入咧，其實你嘅心臟嘅負荷係越嚟越高噶嘛。 即係你越入個心跳就越高嘅。因為你要喺嗰種環境度好冷靜到處理咧，係、非常即係對於英格蘭球員，對於英格嗱，對於我曾經講，對於南美球員就好撚濕碎， 好定嘅，即係 因為佢哋啲聯賽慣撚咗。 就算南歐嗰啲都定嘅。 係啊，你見阿蘇呢啲屌你啦，咩泰山崩於前無巨色啦，冚家產係咪先？但你對於如果以依個英格蘭球員嚟計咧，真係好難嘅。佢、真係。佢其實完全係一個假動作， 係啊 ，fit 過曬你，都仲要好似最後嗰個動作都好似係想交嘅。 係望一望，佢望一望隔離入射個紅。係 啊，點不知一跨跨個左腳就射，係喺右腳嗰邊就喺嗰邊射，基本上。因為佢咁啱佢落去就唔知擺到係令到金賓尼同埋祖克特咧係成一直線。 我就有讚有彈啦，其實頭先你講得啱嘅，即係因為金賓尼個企位就係阻咗龍門嗰個視線嘅。係 啊 係 啊。 咁但係我點解講比較戇居就係、史達靈之前射個之前嗰腳加速推右之前嗰下左咧，其實如果你是後衞金賓尼嘅話咧。你應該會意識到，你應該係上前殺嗰、那個，因為你後面如果你知道後面有個龍門嘅話，就應該兩個企埋同一樣去做一個類似係龍門嘅角色，因為你一個係後衞嚟噶嘛，你後衞可以用腳噶嘛，可以行向前移噶嘛，你應該將翻龍門嗰個 duty 俾翻俾佢，佢褪後好，佢風擲角度又好，你應該由你去做。 唔係，我相信嗰球咧，其實今晚嚟咧係 佢嘅腦筋， 佢個唔係佢個心裏邊係有祖克特。 唔係，佢係唔應該兩個一齊喐嘅，因為其實係唔係兩個都唔一齊， 因為我 覺得先有機會。 我覺得金賓尼咧個心已經去咗個龍門度啦，因為佢真係驚影響到個龍門。如果佢係唔理個龍門先剔一邊曬咧，咁龍門就好選擇。而家呢個問題最大問題就係個中堅同埋個龍門都冇選擇一個方向。係 我明白。咁睇而家睇你睇翻個歐琴就係、其實佢 fit 多一下咧。就真係射得好輕鬆，就可以射翻個細位。 係啊，係啊。 我就純粹由呢個目標去推演翻嗰個結論，我覺得個後防個問題比較大，大一啲咯。 大啦。 咁當然你話史達靈嘅冷靜，咁梗係冷靜啦。以佢呢一個喺季初，我覺得其實好多單刀波都亂射球員嚟講，佢可以有三個決定都做得好好，然後去做一個假動作入到一球波，再窄位。 係。我覺得話真係真係一個飛躍嘅進步嚟嘅呢個，我覺得。同埋你基本上如果你作為一個後防，你企位由禁區由多，即係我到龍門起到由禁區嘅後防球員嚟計啦。如果你睇過一場，其實我好教材式咧，就係前嗰季定上嗰季咧，對呢個巴塞咧，巴塞作客去呢、這個。 是西甲比賽定歐聯？ 歐聯嚟嘅，蘇格蘭啊，唔係 西魯迪， 西魯迪嗰場。其實嗰場波西魯迪係守到好教材式嘅，因為佢嗰種佢其實成隊波係一種聖誕樹嘅企位嚟。佢正常嚟計，如果你基本上如果防守嘅架勢咧，其實基本上係一個正三角形嚟嘅。因為咁你變咗你後防會比較企得人多，同埋你後邊嗰兩個係永遠唔會。即係前面嗰一個企嘅方位，永遠係唔會擋住後面嗰兩個噶嘛。因為後面嗰兩個一定喺前面嗰個球員嘅兩邊企噶嘛。如果唔係你企，你就望唔到前面對手攻擊球員嗰個傳球嗰個走位同埋個路線噶嘛。如果你後面嗰個同前面嗰個成一直線咧，你就係完全係完全遮曬噶，遮曬見唔到對手噶。所以如果要彈，老實講係成個防守個企位本身都有 防守嗰個麥。契啦，係嘛？兩者嘅默契啦， 直頭就戇居啦，屌！即係喂，真係好老實。其實我咧就覺得嗰兩嗰三嗰三個 S 咧，嗰兩黑鬼其實就真係即係曳曳地，除咗真係快嘅，堅係快嘅，但係把握力我都覺得真係好撚流啊！嗰金賓尼屌你咩？如果撚俾壓力佢，其實真係未撚必由。可能利物浦啲 fans 會覺得唔高興啊，但係真係我覺得嘅，因為佢個把握能力嗰兩條友真係其實嘥好多波嘅，成個聯賽 睇 係真係嘥好多。 同意嘅，冇反對 嚇，即係因為真係好快，所有人跟唔撚到，成咧俾佢單刀波，但係都係鳩射嘅。吓、成日都嘥咗好多機會，其實如果唔係唔撚止咁樣少入球添，即係其實即係個後衞俾唔到壓力佢嗰下，屌兩個一齊企都唔知等乜撚嘢。 因為我咁調翻轉咧，譬如我當呢個處境咧係泰利加斯治咧。我覺得泰利一定去標， 泰利一定係 就一定去標㗎啦， 一定標落。 因為如果佢知道後面仲有個人嘅話咧，佢一定去標㗎啦。因為講真，其實係兩個身位嘅啫嘛。 係啊， 除非我係鏟你嘅啫，我係起碼都會去標。 你兩個企喺度， 如果你標嘅話咧，我諗斯達靈就應該唔會射到，起唔到腳。 要交咯，佢都話會逼咗佢， 佢逼到佢交咯， 俾翻阿蘇咯，或者邊路啲阿蘇咯，或者中間入涉嘅少。 而家呢個情況就好似打籃球噴飛兩次之後，即係有一球走籃， 就飛曬啦， 所以就好肉酸嘅真係。 係啊，今日睇起上嚟就好肉酸，咁啊六分鐘啊，咁可能未入局啦嚇。咁但係最慘咧就係咧後屘爺爺托尼射完個波之後咧就傷埋，拉傷大髀，啊拉傷大髀就應該 有中啊， 兩個禮拜。 哦，兩個禮拜， 聽講話傷 兩個禮拜就好似都仲好啲， 兩個禮拜就好多啦。我可以就聽收 lift 噶，大佬。 因為我覺得， 但聽講史都力智可能收 lift 喎，呢個未經證實。 幾時啊？ 因為佢後尾係傷出 嘅，後尾傷出㗎，史都力智係啊。 耶托尼應該仲可以對到愛華頓嘅，如果咁樣。 哦，咁兩個禮拜。 如果嚟緊有六場波，我諗佢起碼可以睇多三場。 係咯， 係咁啊，好啲啊。咁啊，因為好坦白講，耶托尼十零分鐘就傷出去咧。實在我估計影響都應該會好大，應該會好大，因為始終查維加西亞啲上落位誒同埋爺爺托利誒，真係爭得萬丈遠啦。講真就 唔係嗰加波啦，你根本上上半場見到爺爺托利出唔到咧，咁個進攻就真係唔可以指意，即係 冇咗一個聯繫嘅球員咯。 係咁啊，其後就去到26分鐘係2-0咯噃，咁啊又係角球喎。 係 咁啊，謝拉特啦，謝拉特個角球斬出嚟，史基泰爾斯前柱又頂入啦。 咁啊，今屆。其實唔係第一次咁入嘅咯， 係咁多次 入球就第七球啦，應該冇記錯，聯賽就第七球，但係咁樣頂法，我見到應該好似都係第二球嘅啦。其實都有練過，即係練過個死球戰術嘅。今年利物 浦 頂得好靚， 頂得好靚。 其實再之前有一球係又係空曬， 謝拉特係空曬㗎。 哇！又死唔去都偷球啦， 即係嗰個頂得正， 好似練波咁樣樣。屌你老母，冇撚人睇住佢喎，唔知做乜嘢發夢，全部哇！屌你乜中間十二碼點嗰度，哇！屌你乜散開曬， 散開曬，屌你拎一個黐撚線， 嗱，所以咧， 即係睇到我真係爭啲屌咯，電視都掟出街㗎啦，爭啲輸緊埋。 你啲電視唔好唔聽， 唔好啊，大佬坐監啊，大佬。 哇，你電視 唔好掟電視啊，掟 iPad 好啦， 真係猛㗎啦，睇到嚇。 我球波就睇到曼城個 pair 後防都係立得亂啊， 咁啱你同埋定位置先 啦。因為前面冇咗一啲爺爺托尼嘅掩護，就真係爭好遠。 唔係，其實有深水星嘅球迷睇完呢場波之後咧，都提出呢個疑問。 嗯， 因為佢哋咁啱就 cap 咗三張圖，利物浦分別三個入球，就問咗一個問題，點解即係你喺怪金賓尼失誤呢個情況之下，點解呢三球同一時間都會咁啱係金賓尼去防守？ 係啊，其實三球都輸輸地佢㗎， 係啊， 起碼第一、第三 球。我想講嘅話。點解即係再諗一次，點解三球都會係金賓尼 防守？應該就係有人甩咗波，所以金賓尼要追翻九成。 咁係話輸角球嗰球又唔好關 係。角球佢跟嘅本來嗰個 係佢跟嘅， 喺個門嗰邊嘅，跟住嘅金賓尼，跟住嗰人飆出去，佢唔知佢出去做乜撚嘢，有鳩佢，跟住屌你頂撚入死角啦。 係啊，本來係佢跟嘅，因為後屘佢就蝕咗去前邊，可能角度窄，跟住冇跟。 即係睇小人咯。 再加埋前面仲有一件，咁咧就俾前面嗰個咁啊。 前面嗰個唔知邊個矮佢成個頭，咁真係唔使頂啦。 係咯，矮佢成橛，咁啊所以就輸咗呢球啦。咁啊講真。咁啊，主要阿京一問點解三球都係金賓尼喎？啊，真係我都 好。其實好顯而易見啦，即係話俾佢聽，佢拍檔做唔到嘢咯。 定位治利斯，咁啊，但係定位治利斯，我哋講佢嗰陣咧，又要講少少蘇七啦。因為就蘇七今場波咧冇俾人紅牌趕出場咧，係好夠運嘅。咁啊，首先佢先有一球早段嘅黃牌就侵犯咗定位治利斯啦。咁嗰球波就即係呢 tackle 啦，就應該係黃牌，即係冇問題嘅。系啦，咁我嬲尾之後又有一個犯規咯，我冇記錯應該都好似係對定位治利斯嘅， 係啊冇錯， 就係應該下半場嘅時候， 係咪話插水嗰下咧？ 應該就係話佢推咗走右， 插水， 佢就推咗走右啦，咁結果當然就走唔贏對手啦，咁結果就跣低咗。咁究竟係有心跣低啊，定係插水咧？咁起碼球證嘅判決咧就唔係罰呢個利物浦啦，而俾翻呢個曼城波啦。咁好多。即係曼城嘅球員就覺得，喂，你既然插水，係咪應該要俾多張黃牌？起碼俾多張黃牌，而趕咗蘇七出場咧，就要紅嘅咧，係啦。咁啊，但係就即係有啲運啦，我覺得今場我真係有啲運嘅。 又打多球證啦。 你對比起翻車路士嗰場，你見到 係啦，冇錯啦。 球證嗰、那個即係對於大會同細會嗰個寬容程度係有一定嘅分別。 唔係你車路士嗰場直頭係唔知點樣拿捏佢個尺度啦。嗱，如果以英格蘭嘅球證。 咁啊，通常都係為咗保持嘅可觀性嚟計咧，盡量都對一啲50-50嘅犯規，通常都係會隻眼開隻眼閉或者警告嘅，同埋揞兩句最先㗎啦，甚至乎有啲 起碼一兩次機會啊， 起碼都三次機會㗎啦，話俾你聽，通常你見到舉手指㗎啦，英格蘭球證最興就舉手指，一次、兩次、三次，咁、但係我真係摸不著頭腦，點解斯文斯嗰場波會係咁樣樣咧？咁樣判咧？係咪先？即係如果咁樣樣，我哋係捉摸唔到個尺度咯，基本上 執法不公啊，同我哋政府一樣。 即係我亦都可以咁講，即係有啲可能有啲球迷講咁屌，咁你真係犯規嘛？咁你真係立鳩跌佢嘛？即係我可以同你講，如果喺個尺度咧，我話俾你聽，如果每一個球證都要揸正嚟做咧，英超每一場波我諗都係8-9嘅啫，或者7-8。 應該係每一場都要有紅牌啊！ 咁大家見你俾紅俾得咁過癮就會收斂㗎嘛，大佬你要咁諗，你唔可以因為哇如果咁樣踢好多人踢唔到，你唔能夠咁樣嚟放寬你嘅執法水準喎，應該係逼啲冚家產跟返條法例，而唔係我放寬條法例等於契弟可以踢得過分啲嘛。喂咁遲下咪可以出手，屌你嗰場已經出咗手啦 ，Skirtle 嗰下，屌你佢就係上場對韋斯咸發現咗，屌你原來頂波唔係咁，係超人式咁樣頂波，屌你有冇手行先，屌哇乜撚有冇你，屌手行先，哇中多中啊，屌咁啊打翻波。 呢啲咪就係嗰個球證水平嘅問題咯，即係你場場都有啲嗰個尺度嘅相差太犀利，每一個人都唔一致。 唔係因為其實我想講咧，呢兩場波其實都係一個唔好嘅示範嚟嘅。首先嗱，如果史雲斯對車路士嗰場波，如果你咁快判撚咗，即係如果咁快以一個咁嚴嘅尺度去執即係去判嘅話，咁快罰咗一個，咁你其實你下半場係好難執法嘅喎。 往後其實都要一致咯，但係就見 即係但所以你會變咗好撚多英超球證佢執法水平係上下半場係單日轉向咯。 唉，都系 佢要靠啲咩急 call 去令到大家 冇错啦，掟翻云咯，要沟探佢咯，咪 球证嘅问题咧，就唔系就英超有嘅，就全世界都有。 严重啲啦，英超 系你未见过嗰啲香港嘅，唔系亚洲地区 嗰啲落后啲啊嘛。 香港系咪试过咪有个攞三个黄牌好似？ 哦，唔係啊， 世界杯啊，世界杯啊， 好易啊，好易啊，英國球證啊，球證啊，真係。 我仲記得克羅地亞啊嘛，斯蒙力啊嘛，攞三張黃牌咧，仲先出場啊嘛。 唔係因為有時呢啲又係嗰個水平同埋嗰個指引咧，有時都好撚交。因為我最記得90年世界盃咧，啱啱實施一個新嘅指引，就話從後產人 係啊， 就會紅牌。嗰屆世界盃係勁揾多紅牌嘅，開幕戰已經一張紅牌。 從後踢一踢， 冇錯啦， 都有 冇錯，都係紅牌，係好撚戇鳩嘅，有時 係。所以球證嘅問題，覺得好多因素，咁啊有機會先再 講啦。翻嚟場波先啦， 咁啊上半場就咁樣啦。 喂，上半場有一球都我覺得似應該吹十二碼喎，吹俾曼城喎。利記有一個喺邊線飛鏟咧，掂唔撚到波嘅喎，棘撚到啊邊個喎？不過球證冇俾喎。冇俾喎， 殺高 係嘛？ 殺高，但係嗰球我， 但嗰球我睇過，嗰球係其實就 佢應該都未必有啲咩威脅，但係你好明顯，屌你都係唔撚係攞波。 我知佢講嗰球應該喺禁，應該挨咗喺禁區內嘅， 禁區內 踢到嘅。跟住咧就佢個頭咧就困低咗啊！ 但 係 你又攞唔到個波喎。 係啦， 我都以為嗱嗰球其實真 係 好撚危險嘅，因為我就咁睇覺得哇嗱大佬殺高你唔好亂鳩入嚟嗱，我睇翻慢鏡咧，其實佢落腳嗰陣時咧。其實佢導致佢跌咧，就唔係阿薩高直接鏟到佢嘅，係後期之後咧，係、 過咗身個頭啊， 過咗，然之後嗰只腳係碰到薩高嘅身體，然之後自己跌落地嘅。 其實即 同埋佢跌落地嗰下咧，基本上其實兩個都已經出咗場區㗎啦， 兩個都 差唔多出咗場區啦。 兩個都知道，即係都冇乜嘢啦，都冇。 唔係個球波都唔似，意識上， 但係就蝦碌啲啦，見到就滑稽啲嘅嗰下。 薩高膽薄膽咯。 同埋最主要嗰個波咧，應該冇記錯，從高落嘅，就應該係偏離。除咗佢嗰個進攻球員嗰個控制路軌，即係嗰個軌跡裏面 喺進攻即係禁區靠左邊啲位置嘅，咁就阿迪斯高就壓落去。 正常一失咗，即係如果進攻球員一失咗嗰個路線同埋控球權咧，基本上喺禁區內俾人踢跌都好少會判嘅。 嗯，咁啊，其後其實臨完場之前，曼城有兩個參試嘅，一球由金賓尼頭槌俾人護空門，係角球嚟嘅，另外有一球費南顛奴卧射就俾龍門擋翻出嚟。 卧射嗰球先靚啊！ 嗰球就最近嘅， 嗰波一落嚟即射，屌！係 啦，阿米盧列就反應快， 黐撚線。 其實上半場嚟講咧，第一就我哋要討論一下就拿華斯呢個球員咧，即係 即係經一都講過㗎啦，呢、這個球員都係得一招嘅啫，係落底射。 咁所以咪下半場有調動。 一換米娜啫，就爭好遠啦，成隊波。 見到成隊曼城就撳翻住利物浦。 第一啦，啲波就冇咁長先， 正路啲， 短翻啲先。你睇下下半場其實咧利物浦咧嗰個防守其實你話冇缺點就一定唔 受壓得好犀利啊！ 即係睇佢喺禁區打啲 one two 啊咁樣打短啲咧，其實利物浦嘅防守就開始即係呈現到啲危機出嚟。 見到阿費拿根同格林莊臣都係比較吃力嘅守得， 係啊， 同埋 咩殺其實係殺高同埋 殺高都係、啊。 我覺得費拿根反而冇乜問題，我覺得主要係殺高同埋格林莊臣真係好大問題。 因為殺高你面對即係好似上半場你打得咁長，即係直接殺入去咧。就冇問題，但你叫佢喺禁區對住曼城左穿右插，不停左轉右轉咧，就瀨曬嘢。好明顯，下半場就係、是、其實五啊零分鐘嗰兩個波其實都係個模式都係一模一樣嘅，全部都係你成日聽阿盧教練講啲咩 M 字型啊、前柱區啊， 又講翻嗰本書啊， 係啊，嗰啲第一球阿斯華就前柱就米拿落底線俾啊呢個 M 字型俾阿斯華咁就寫入去啊前柱啊2-1。咁跟住咧就到呢、這個睇先呢個基力治啊，咁基力治就回傳俾阿米拿，米拿再俾禁區斯華，斯華再俾拿斯利，拿斯利又再俾翻斯華喎，咁再俾落底傳中，仲隔連莊神就擺烏龍。你睇我講呢球波，哇咁多左穿右插，就知道呢球波幾短，組織做得幾鬼靚。呢兩球波諗住呢兩球波啊，即係咁樣贏兩球都追翻兩球，諗住。掂啦，講、 不過咧，我插少少先， 你插先，你插先。 我入咗呢兩球之後咧，咁啊，對我自己作為利維，當然係好鬧啦，好鬧啦。咁、但係我覺得帕力堅尼有少少做錯一個決定嘅。佢見到2-2嗰陣咧，佢求老禮，佢換咗阿古魯入嚟，就換出咗迪斯高。但係我就絕對覺得迪斯高如果留喺咗場入邊咧，個威脅係會大好多。 喂，但係點解我又覺得唔係喎？好似迪斯高冇乜。冇乜太活躍喎，反而 但其實迪斯高做咗個位置就係牽制咗啲作為， 佢起碼搞到殺高麻煩先。 你起碼有一個要跟住佢，跟住佢其實迪斯高好多時候都係做到一啲耳傳啊，或者 因為迪斯高講真，佢係一個 夠得位， 即係其實佢一個即 係好全面嘅， 好全面唔獨射嘅高佬，你好難估到佢球波射定比嘅其實。 但係阿古魯係咪因為就係雪藏太耐，所以你覺得唔應該用咧？ 其實就一嚟未必咁有狀態啦，咁但係阿古魯對利物浦入波嘅次數係非常之多嘅，咁、我諗佢有少少係想加強功力啦，因為2-2嚟嘅， 但係其實我個人係鍾意阿古魯呢個球員， 咁我都 佢係南美球員之中我屌你尊敬嘅。屌你老母真尊敬，嘩屌你好撚走得，嘩撲街我睇佢踢呢，屌你乜喂屌佢。實掹三個後衞，屌你大家鬥乜？喂，屌你佢真係唔撚理你，屌你乜喪跑拉都要跑。喂，屌你大家睇下蘇七嚇，唔係我 fans， 屌你點掂就跌。但你又睇翻第一球嗰下，屌你得開人哋嗰個身位幾撚穩重幾撚靚，可以輕鬆咁將佢推撚咗落地，跟住到自己單刀一走咧，就輕輕一掂就會跌嘅。咁高下立見咯，真係咪先？ 呢個係嗰個傾向嘅 傾向問題啦。其實迪維斯啊，佢啲都係 好骨子， 係比較中意。衝落去就唔中意搏， 即係盡量想完成曬所有嘅 個攻勢。 但係如果你問我，其實我一路對阿古魯個評價都唔係十分之高， 獨食啲啦。 因為始終如果馬體會嗰時候我未睇過佢，我不能夠演繹啦。但我覺得始終呢個球員嗰個戰術可用性係太低啊， 成日都單刀。 因為佢係其實 衝， 即係如果我會形容咧，佢會喺禁區內嘅級數係高於禁區外嘅。如果你叫佢掹翻出嚟，即係做少少波咧，佢完全唔得。甚至乎佢個思考係速度係比較慢添。 我會覺得個人能力其實我覺得真係 冇問題嘅。 我覺得佢係高過蘇七嘅。 野人嚟喎， 佢可以做到嘅嘢咧，佢可以一個人做到嘅嘢其實係多啲嘅。咁所以佢其實就，但係佢喺曼城個體系入邊咧，佢後邊嗰幾支。炮台其實夠啊嘛，佢做嗰個最後嗰個 finisher 咧就好過去做分波啊，做策劃嗰、那個。蘇塞嘅好處或者可能亦都係壞處啦。喺利物浦佢焗住亦都會做 一個 schema， 一個人可以打一隊波咯。佢要係做中心， 佢要做埋即係運個波上去啊，派牌嗰下咯。 阿蘇嘅功能多好多，佢俾波 得。阿蘇嘅功能絕對多好多。 阿古魯就西甲都見過，其實好坦白講，我就初佢嚟英超我完全唔睇好佢， 係啊唔睇好嘅。 但係咧。佢一嚟咧，哇！真係打得好好， 唔適應啊嘛對手。 係啊， 對手唔適應、 啊，所以就阿古魯呢個球員，其實我覺得佢調入嚟就第一就因為對波，因為打啲短傳啊打得好咁樣，阿古魯啊。呢啲波就老禮咁啊，所以咪用佢。 但反而我就寧願咧，應該換走拿斯尼，換佢入嚟就好過換走迪斯高。 其實 你睇翻後邊咧，當有少少時候好明啦、嗯。有啲波如果迪斯高喺度咧，應該把握到嘅機會係遠遠大於。 呢個又係我覺得拿斯尼係一個比較雞肋嘅選擇原因啊，就是、因為如果你拿斯尼正常打正選咧，就應該擺右翼位嘅。咁、 嗯、 但係右翼位嚟計，佢就冇詹士米蘭咁決斷啦。 嗯， 詹士米蘭最點解我成隊波其實我真係最驚係詹士米蘭，因為佢係好啱英超踢，佢 個好 速度、身位同埋直接性咧係非常之鋭利㗎嘛。但拿斯利好明顯，嗱佢換咗詹士米蘭落嚟，拿斯利根據翻曼城嘅體系咧，佢應該係拉去中後場。 係啊，墮後啲嘅。 類似一個 holding midfielder。 搏腳多啲 啊。咁變咗咧，咁其實詹士米拿踢翼嘅效果更加會強好多啊嘛，係咪先？ 係啊， 咁啊呢場波詹士米拿入嚟亦都打得好啊，講真就嚇，咁、啊、就 終於啊， 其後就2-2之後啦，咁啊有一球波 交著嘅，其實兩邊都有一啲機會係可以入到波。 咁、嗯、啊先講第一球，有一球十二碼嘅疑似，呢、 嗯、 球波我覺得真係十二碼嚟啦，就金賓尼喺禁區，一嘢一手一攬咧， 成個推跌咗，成個蘇推跌咗、 啊，但係嗰球 攬跌啦， 攬住咗，其實係攬住咗身，又再拱到佢， 係啦， 唔係個攬嘅動作明顯啲，講真就， 但係就。即係我哋嗰晚都討論過啦，大家、啊、即係其實佢係聰明㗎嘛， 係 啊，遮住咯， 係啦，因為其實我再睇翻都同意，因為其實嗰個角度係佢自己身體遮住曬。 首先先天上球證係一定喺佢兩個後邊嘅， 冇錯。 同埋咧膊頭貼膊頭咧，如果膊頭貼膊頭咧，我假設。我係防守球員，我個左膊頭貼住對手進攻嘅球員係右膊頭，我用左手拉住對方嘅右手咧，基本上球證睇唔到嘅。我再加隻右手再扯住佢心口件衫咧，係亦都完全係睇唔到嘅。 因為自己個身係遮， 尤其是中堅係個背脊比較橫啲。 係，同埋嗰個走嘅移動嘅路線咧，就係、是、由左至右。 所以就算唔判冇判到咧，其實我真係唔會怪球證，因為呢啲真係非常之老練嘅防守方式嚟。 係呢係聰明嘅，即係。自己個身體遮曬，大家睇。 仲有上蘇七啊，真係 抵 唔好啊， 就抵唔好啦，即反啊。 反而你話前一季啊，前一季嗰、那個奧盧夏咧， 安奴夏 啊，唔係奧盧夏嗰、那個。保耶达咧，扯爱华顿件衫咧，扯捻到屌冚家铲可以放纸鹞咁样样，成件衫扯出嚟， 系 嗰球就红牌啦，喺禁区里边红牌兼十二码，其实冇跌噶嗰个人，但系佢扯到件衫扯捻到出嚟， 咁你扯到梗系红牌大佬， 嗱呢啲咧就系好捻笨柒嘅防守方式咯， 咁啊保耶达同金宾利啊，始终有啲距离 吸收嘅， 咁喂会唔会件球衣纸做啊？屌你咩咩烂， 冇烂到啊！件衫其实冇烂到噶、 啊， 但系咁样扯出嚟啊！你明白？扯到镜头都睇到啊！ 其实你见有一啲球，即系有啲厂商系做啲特别贴身 卡牌嗰啲啊， 系啦，卡牌 啊，意 大利 拉。 嗰、 啊、 啲就特別係為咗即係， 不過而家開始唔係好興啊，即係意甲 可能會興啲紙做嘅球衣咧，容易啲睇到。 我驚大汗得就融啫。 好，咁啊，其後去到77分鐘啦，嗰、那個波就慘啦，右路界外球，基利治線後第一下，金賓尼喺中間啊，本來好陣啲位又解圍啦，點知啊？大塔就俾郭天奴右腳一射就入網， 第一時間，佢係射得非常之靚，射翻呢個龍門嘅左手邊啦，即係佢射翻佢嘅右邊， 要佢腰力，腰力 好，嗰個弧度係射得靚， 冇反應，係佢右底佢執嘅啲， 唔係呢個波佢第一時間同埋腰力好緊要啊， 同埋都唔易射㗎，因為你食個西㗎嘛， 同 佢包得冚個波可以得心應手， 佢都俾人緊纏住嘅， 都算係啊， 阿定位謝斯哥應該係嘛， 入佢頂有一個， 有一個人係緊纏住佢，咁佢都即係佢只係靈的，佢只有第一時間起腳先同位射。如果佢控一控， 佢可控咧，系冇噶啦， 就冇呢球。 系啊，咁啊，金賓利啊，又賴嘢啦，咁啊，真係攞膽 啦。佢唔係咁多啲咁嘅嘢喎，平時。 誒，咁啊，一場波 即係一場出曬， 完一次，咁啊，唔爭再第二次。 唔係，其實嗰球咧，老實講。 就真係啲即係隊友咧就好有問題嘅，因為明顯禁區咧，其實嗰球個天奴係單對單嘅，温內温有乜可能會温內温啦？即係嗰次我尋晚我都喺Facebook 度講啦，其實大家其實聽眾注意一下，今季英超咧有好多球咧喺副位嘅界外球掟出嚟，造成咗好多入波，包括尋晚嗰場後城對呢個石飛聯嘅足總杯，又係有一球咁樣樣嘅。總言之，一定係有一個戰術，我留意咗好耐嘅。通常喺副位咁上下嘅地方咧，如果以八九十年代嗰陣時咧，咪好興手榴彈戰術嘅，一嘢掟埋去擁埋去嘅。即係其實而家已經唔踢㗎啦，而家好興咧，首先掟一個短嘅界外球，然之後。自己隊友接咗個界外球，再踢翻俾原本掟界外球嗰個球員，然之後大力咁樣傳中去禁區嗰度造成入球嘅。今季好多呢類進攻，仲要成功率好高 嘅。我諗呢啲係界外球戰術嘅變奏嚟啦嚇。咁啊，但係臨尾咧。咁啊，有一球正嘢啦！頭先阿 Terry 講到咬牙切齒嗰頭，即係呢個咁嘅史基泰爾啊，一捶咁啊，好似打龍門咁啊，係啊，咁啊打出去。 嗰個就我覺得吹嘅機會咧，又係少嘅，因為佢前面三四個人咧， 睇唔到 佢一升起舉嗰隻手，佢一撳落，基本上就個球證可以即係會以為係因為前面有一粒。 基本上咧，因為佢其實隻手咧搭住咗自己隊友山高個膊頭，咁咧佢頂嗰下咧，其實佢都唔知自己身喺邊部分會頂到，咁但係結果個波就即揼咗佢一手。 咁啊，另外仲有一個啦，仲有一球啦，軒達神個紅牌啦， 嗰球。 咁嗰球波咧，我覺得 斷得好正嘅， 斷得好正嘅。但係咧，我先鬧咧就鬧摩西斯。咁摩西斯就係車仔一個啦，咁就後備換入嚟，實因為想即係填下時間啦。其實佢之前咧即係嗰球波，軒達神就應該係攞甩波，咁焗住要鏟就鏟中咗納斯利隻腳，咁就紅牌啦。咁但係嗰球波之前，其實摩西斯有一球咧，其實係基本上少空曬，佢自己如果92、3分鐘咧，應該就帶多幾下，有氣有力，帶遠啲嘅角球，其實咩都好，或者睇定啲嚟做。但係佢自己又推甩腳。佢推一腳咧，我覺得就真係幾唔可以原諒啦嗰下。咁結果輾轉落翻去曼城， 加埋呢個身份嘅問題啦。係 啦，咁啊，唔係我 打得少啫， 佢打得少啫，我覺得佢打得少啦， 真係。 咁啊，結果就累咗軒達神，就攞咗紅牌啦。咁啊，影響都幾大，因為嚟緊三場 停賽， 停賽嘅。 因為即係車仔嗰場佢都冇出 嘅。哦，冇事嘅。咁啊，加斯利華、 洛域治啊，呢個車仔啊，同埋對呢一個， 所以變咗就要推演翻，究竟如果掹咗軒達神嚟計咧，係應該。要點填翻？ 好多人都喺度估緊會點樣用嘅。咁我自己其實覺得，當然你有盧卡斯同埋 朱威倫 都原則上可以踢得到嘅。如果你係踢得比較近少少軒達神咧，其實我 prefer 左右輪多啲嘅。我自己 prefer 左右輪多啲嘅。咁因為如果你真係用盧卡斯咧，就太防守啦。 一係咧，但我覺得一係咧，車仔應該 一係就除非你，即係我講第一場啫，我就講對萊治嗰場。一係你就揾阿謝德再踢翻前少少咯。但係佢已經慣咗踢翻而家呢個波，我就唔想喐謝德。 我諗羅渣士都唔 係啊。謝拉特如果再褪翻前，有一樣嘢就係佢係咪真係再猜到咁短嘅波先？呢樣係好高風險 一嚟咧，同埋佢而家個進攻模式基本上真係 就算你而家你相對上我叫車路士將林伯推翻前，林伯都未必踢得掂喎。 所以我估計咧，就係對諾維茨嗰場咧，應該可以用翻佐倫都夠曬嘅，甚至可能調用翻盧卡斯都未必太大問題。但係對車仔嗰場咧，我就真係覺得要睇埋。 求神拜佛謝拉特唔好再攞黃牌啦。 誒，唔係洗咗底啦， 洗咗底啦， 洗咗底啦， 啱啱洗。 佢而家已經可以點攞都得啦。 OK， 係啦， 紅牌得唔得咧？ 紅牌又冇好講啦，即係起碼黃牌唔會。 唔係，因為同埋始終謝拉特企嗰個位咧，都係確保翻隊波嗰個進攻全員一個可靠嘅位置嚟嘅。如果推咗上去咧，係會斷咗好多反擊嘅，一定係。 哇！真係死人蘇七，如果嗰下插水攞埋牌就 大鑊 就好啦， 大鑊 交獎啦。 嗱，但係其實嗰球我認為球證唔俾都啱嘅，因為如果以一即係一貫嚟計咧，首先嚟計，如果佢唔喺禁區裏面做插水動作咧，如果第二張黃牌正常嚟計，如果喺咁早時間嚟，好撚難俾得出嘅。 不過蘇七 第二張， 但係蘇七我覺得咧，佢有三四次機會可以攞黃牌嘅。 喂，佢有一次阿斯維入咗波之後啊，又爭執啦。 係啊 係 啊， 好多 嘅。我同你講，我點解其實咁爭？我唔係爭利物浦嘅啫，我即係其實爭係蘇亞雷斯一個人。 明白嘅。 佢真係好撚多小動作，屌你！ 但係你又首先又要明白。樣嘢呢類球員其實我哋作為 又愛又恨， 即係對於我哋即係。 擁護嘅球隊嚟嘅咧，有時候好撚難爭得落，因為佢嗰個行為冇錯，你可以話佢係冇品，或者可以話佢狗閪，但係佢係真係為自己隊波著想，甚至乎佢喺國家隊嗰種踢法，你唔好忘記佢嗰個排球攞住個波， 嗰下排球都救翻隊波， 即係撲街嗰啲咯，即係我覺得係，喂，真係好波，喂，屌，好似阿古魯嗰啲都係南美佬，屌幾撚好睇，喂，即係我覺得。好波，但係過得都要有品嘅，大佬喂，過得人過得神啦、啊，踢波屌你！而家就而家呢個世界鳩咁撚多 cam 睇撚住你，屌你冇！喂，佢上一次對韋斯咸又係咁撚樣啦，屌你冇二比一贏緊，咁我係人都知㗎，屌你乜打到八十幾分鐘，邊個唔加踩唔出揼時間㗎？喂，屌你喺個場度揼時間，呢、這個角球其實死攣爛攣唔撚出嚟，喂我算，因為人哋攞唔撚到你個波嘛，係你好嘢。喂，你唔好等人哋嗰啲吹咗罰球之後攬住個波喺度漫遊，誒、哎、咩事咩事咩事？屌你老母攞個波出嚟啦，仆街！喂，你好撚明顯。佢好核突啊！啲嘢做得即係係咪先？大家都知㗎，要揼波中你揼得好睇啲。喂，屌咁人哋鋸嘛！你揼得咁撚核突，屌冇品咯！即係好似屌李嘉誠係咪有錢啫？有錢啊，不過閪啫嘛，屌！ 唔係啊，係啊，所以我都所以我都贊成喺拖延時間呢方面咧，其實 佢好核突㗎。 其實應該參考下摩連奴嘅做法，因為呢方面摩連奴好撚有經驗。 啊，久啲嘢再久啲。 聰明啲應該咁講。好啦，睇翻聯賽榜，利物浦已經係正正式失分最少嘅球隊啦。咁啊，34場77分，車仔啊亦都係34場75分，咁爭兩分。曼城打少兩場就70分，距離曼城就7分嘅。愛華頓第四就66分，阿仙奴就亦都係33場64分，熱刺60分，曼聯。就排第七， 睇一睇啦。今晚只阿仙奴會有補賽嘅， 係啦。 聽日咧，聽日都會有曼城嘅補賽。 係啊，略略講講啦，不如講開就。 啊，係喎、啊，我忘記咗有周中。係 啊，周中，即係講就講唔曬嘅，係咁已經睇一睇啦。今晚就兩點。2:09，阿仙奴對韋斯咸，3:30啊，德國杯好似2:30，德國杯就2:30，多蒙特對和夫斯堡，四強嚟嘅德國杯， 有得打㗎，而家呢段時間和波好好睇啊。 德國杯係一場過嘅，大家記得係啦。咁跟住星期三2:09又係愛華頓對水晶宮，曼城對新特蘭，咁就另外2:30都有場德國杯四強，拜仁對海沙羅頓，跟住咧3:30就西班牙杯決賽。就喺皇馬對巴塞，就喺呢個華倫西亞嘅主場踢，呢個馬斯泰納球場啊。 咁啊，略略好快啦嚇，咁啊講上國王杯啦，因為都係大波嚟嘅講真。咁啊 C 七係一定唔出得㗎啦，一定唔出得啦。咁就所以咧就要跟班就做嘢啦。 唔係巴塞唯一嘅優勢就係 Lulu 著呢個黃衫。 我見到我預計陣容咧係佩奧爾係可能出得啊， 扎住都上 啊，可能就夾硬嚟都出啊。咁啊，我就反而覺得呢場咧。巴塞係可能有參試㗎，因為個問題就係咧，可能覺得而家個巴塞個心咧，主力可能係呢個杯。 應該係即係如果要搏嘅就揀呢場嚟搏咯， 係啊，一定係揀呢場，因為聯賽嚟緊會對畢爾巴，會對維拉利爾， 都冇啦， 會對馬體會， 你呢個後防爛到咁樣， 係啊，所以就最可能最實際嘅，即係為巴塞攞翻啲面子，可能真係盡力搏呢個杯，因為今年對皇馬嗰兩個 El Clasico 都係 贏 曬嘅，咁啊，所以就可以搏下啦， 足夠運啦。 好，咁就呢場波就咁樣啦，咁啊，最後啦。喺首歌之前咧，咁就下個禮拜個 Football Song， 咁就大家留意一下我哋台嘅公佈先。咁因為我下個禮拜應該如無意外就 旅行出外遊 就出外，咁就聽聽公佈先嚇，唔一定停㗎嚇，要聽公佈。咁就另外咧就要點首歌，咁啊我有隻歌㗎。 點俾邊個呢？ 咁啊大家都知道，今日4月15號其實係一個。 發生好多事嘅， 發生好多事日子啦。咁啊，除咗係呢個啱啱睇到呢個電視講話金日成嘅冥壽之外咧，亦都係胡耀邦啊逝世嘅 25周年， 亦都係 希斯堡路慘劇嘅25周年。 冇錯啦，所以今日係一個好特別嘅日子。我開頭節目初都講㗎啦。咁啊，所以我就點咗只歌俾呢個利物浦啊，呢個希斯堡路事件，因為我都係睇電視睇到現場，即係睇電視睇到。阿林尚義咁就都講呢單事件嘅因為睇住個情況都相當之 即係唔理想啦，唔理想啦嚇，即係你知啦，人命嘅嘢係嘛，即係去到呢個階段，即係我諗足球就唔係一定係最大嘅，生命就大於一切嘅。講真就，不論你話勇反曼又好，你話曼聯啊又好，今日曼聯亦都嚇官方亦都有一張圖片， 有張相 ，United 就同即係其實一個即係一啲叫做即係 artwork 啦嚇，咁因為利物浦呢一季都好似每一個禮拜都會有一張，好似做一張 postcard 咁嘅嘢出嚟嘅，咁就 即係同即係代表住佢同 係啦，咁其實就嗰張圖就基本上唔係圖，基本上就係一個利物浦球員同一個即係曼聯球員啦，都 respect 即係呢個事件96咁樣咯。 係啊，因為其實我仲記即係有人講到啦，即係慕尼黑當曼聯慕尼黑空籃嗰陣時咧，咁啊利物浦係借出幾位球員俾曼聯嘅，係啊，咁就仲要利物浦俾錢添，仲要係咁就所以即係大家喺呢個生死啊生命嘅即係嗰個情況之下關頭都忘記嚇，即係有啲。即係其實足球呢啲好少嘅足球咧，抽水啊、仇恨啊呢啲。 唔係我諗從另外一個角度講啦，因為始終咧利物浦同埋呢個曼聯係不可代替嘅。就算你話曼聯而家有咁風魔一時嘅球迷啦，號稱全世界最多球迷啦，我可以咁講， 都係 Gary Hunter。 可以，雖然大部分都係 Gary Hunter， 但我可以咁講，冇利物浦咧，曼聯係冇咁嘅高度嘅。 嗯， 哦，利物浦絕對係曾經係曼聯一個好重大的目標嚟嘅， 嗯， 而即係我呢隊襯家係真係比得上係石堅同黃飛鴻咯， 嗯， 所以有時傑斯講都講得啱嘅，屌你老尾，佢話講真，老實講，曼聯嘅敵人車路士、阿仙奴行喺埋一邊啦。讲真嗰句，始终个老对手都仲系利物浦，一定系。 因为其实即系讲历史 太多渊源啦，实在 两队都曾经即系一度都红霸一时啊。即系利物浦就八九十年代啊，再之前嘅七十年代嘅曼联都已经有几年历史系喺英格兰嘅联赛都系一个指标啊。咁即系去到近代嘅，即系科技越嚟越发达嘅电视，大家睇得最多嘅年代就曼联就好威啦。咁就係到呢一刻，曼聯開始即係曼聯今季就有少少失準啦，即係暫時講失準先啦。咁就即係利物浦又有啲即係起翻頭啦，成勢又起翻頭。咁究竟即係繼續落去係點咧？咁就大家慢慢 咁啊，想知道個利物浦嗰個進程啊？咁大家都可以留意啦，我哋嘅節目啦 ，Make a Stream 啦。咁啊，會有多啲有關跟進啦，同埋歷史啦，同我諗，因為今日都係希斯堡路，亦都會有一啲悼念儀式，就會有一場波踢嘅，就係元老隊嗰邊會踢。咁亦都 兩隊。即係呢個英格蘭籍嘅同呢個外籍打過利物浦嘅球員都係相互對賽， 係啦，睇一場波， 紀念翻啲 紀念翻件事情啦。咁同埋亦都會有個儀式咧，就係講緊咧其實早幾個月之前已經開始做噶啦，就係利物浦咧就向英格蘭嘅所有唔同組別嘅球隊咧，就招募一啲頸巾啊，儲一啲頸巾之後，就會喺呢一場波入邊咧，就綁埋一齊，又做一個儀式嘅。咁呢件事好似收尾而家收集到大約2000几、4000几條嘅頸巾，就來自唔同球會，即係英格蘭唔同嘅球會都有， 即係各級聯賽嘅。 咁呢樣嘢其實喺希斯堡路慘劇之後咧都有做過嘅，就係用頸巾綁咗一條路出嚟，就係由愛華頓嘅球場去利物浦嘅球場，咁就真係顯示呢一樣嘢唔係純粹係利物浦嘅事，係利物浦市嘅事，亦都唔係純粹係足球嘅事咯。 我諗係實全世界啊，即係作為人嚟講，尊重生命係一個好重要嘅嘢。 可以聽翻上個禮拜 咩嘅啦， 都講咗呢件事對於即係球壇即係嗰個改革有啲咩 啦，係 啊，好大影響。 好，咁就我今晚點嘅歌咧就係 He Ain't Heavy。He's my brother。咁呢個 version 咧就係來自2012年聖誕節英國嘅群星啊，即係啲歌星咧，咁就為呢個事件咧就做咗個 single 嘅。咁就呢只歌咧就其中嘅 single 裏面其中一隻歌嚟嘅。咁就係一個慈善嘅一個唱片。咁咧就咁我哋播呢個版本。咁就多謝曬 Terry 先啦，今日就咁啊嚟到啊，即係顯示到佢爆粗嘅本色，我哋親臨親歷其境啊，真係犀利啊！好，咁我哋嚟係下次哭波喪時間再見咯噃，好啦，拜拜。 a long, long road from which there is no return while we're on the way to live. Why not share? And the load, it doesn't weigh me down at all, 'cause he ain't heavy. 有嘢同我哋讲，记得上 www.soccerwise.hk 留言啦。